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Sunny， 我是 Tasku。 Hello， 我是港产不打。 今个礼拜， 两 套啦，至少系嘛，科幻片。 我觉得咧，两套就正宗科幻啦，但有两套咧就角色科幻喎， 系咪？唔系演员科幻。 系啊，演员个即系嗰个印象就好鬼无面超人啦，系嘛？ 哦，因为佢哋就系无面超人嚟噶嘛，演员 系 啦，但系套戏就当然系唔系科幻啦，不过都系一套系动漫，唔系即系都系漫画改编啦。另外一套好似系小说，系咩咧？嗰、那个 小说啊，小说 以为系死咗个人，原来唔系噶喎。咁哎呀，咁啊，咁不打话。搵笨嘅原来吓，原来 系真系搵笨， 系一阵都要讲啊，要讲少少啦，系咯， 冇错， 讲少少啦。咁啊，主打今个礼拜都应该系讲翻呢个 Geostorm 啦，系嘛，人造天劫啦，同埋猎杀星期一啊 ，What Happened to Monday？ 冇错， 咁样嘅，系啦。咁当然一阵我哋仲会讲少少啦，因为系有啲新番咁，我哋其实就数下啫，好多都未上嘅， 系啊， 就咁啦， 系。 好嚟啦，咁啊数下榜先。因为今集我哋系即系叫做仓促啲啊，因为我哋其实听日我哋日星期六录音啊，我哋听日要聚会啊嘛，咁所以今集都可能系简短啲啦，会唔会？希望啦，系啦，系啦，都同埋得翻我哋几个啊，今个时间不足，系啦，系好，好，咁数榜先。 好，咁就第一位唔使问啦，当然系呢个人造天劫啊。 喂，竟然佢又第一位 ，OK， 都大赢喎，因为场数抢晒，四百几场。 哇，唔系啊，咁夸张？ 系啊，足406啊。 乜让大路咯？其他戏真系。 让大路啊，真系。 哦，系啊。系咯，又唔系好大片嘅咗呢出其实。 但事实又系太耐冇娱乐片啦。 系啊。 即系上个礼拜已经系正经片，不过呢套啊真系纯爆谷。 呢套系咁打嘅， 系啊， 即系起码紧张刺激啦， 起码 系有特技啦，啲佢打唔系打嘅追逐咁啊，有啲灾难嘅， 系啊，至少系， 即系冇乜冷场嘅都， 系冇冷场， 明白，好啦，第二， 第二位猎杀星期一， 以为佢都系第二位， 系啊，佢第二位， 都唔差喎，咁但系其实实质上个娱乐性就低啲呢度吓， 系啊， 好低啊， 系啊，尤其是嗰啲颜值咧就更低。 系， 即系唔知搞咩嘅，你睇咁人咁嘅样， 系啊， 点解个男主角咁样嘅？我真系我成觉得讲话呢条友系男主角大镬咯，咁样嘅系， 即系点啫？ 我真系以为啊，系嗰几个翻工友嗰啲系男主角啊， 系， 咦点咁快死咗嘅？即系唔系男主角啦，原来个男主角系嗰个石 Q， 系啊，即系喺个， 我真系估唔到咯， 即系关口嗰个嘛，关闸嗰个嘛， 嗰个哇，喂大佬你 人民有几多事务处职员？ 系啦，冇错啦，即系你成日都唔能够用。如果呢度系港产片，我都讲唔到呢个应该系边个。系啊，我初初话喂呢个会唔会系冯瑞凡咧咁样，但系都唔系啊，冯瑞凡都有型噶。呢个成日再衰好多嘅，即系衰过吴孟达嘅，我成日觉得系。系啦， 佢个身形就还即系都叫大 嘅。我讲佢套戏入边造型啊，我唔系 系啊，佢个样 就 系啊， 佢搞到好鬼即系兜踎嘅个死人样，系啦系啦。咁而女主角咧。都唔好嘅，嗰就叫七个造型，但系七个造型其实都唔好好嘅， 系啊，冇 错，系一阵讲啊，呢个有排闹啊，就 系，就算喺套戏入面除光光都冇用啊。 哦，龙纹身啲女孩嗰时除过噶啦， 系，不嬲咩啊？ 龙纹身啲女孩嗰时虽然嗰个样咧就你唔觉得靓啊，但系戴造型啊嘛， 系型，因为喷嘛，佢喷 系啊，系啦，嗰啲喷啊，系啦，咁但系上一次呢个普罗米修斯佢就做翻好似。 正常 女人，雖然佢唔 靚， 但你都會同情佢，同埋你會戥佢緊張嘅，係啊！哇，快走，快走，只怪獸嚟緊咁嘅。但呢套戲咧，冇乜 feel， 即係唔知點解，真係你咩成套戲其實揾嚟啲人咧，喂都演技派，但唔知點解會搞成咁，一陣講係。 好，就第三位就仲喺呢個 Bay Runner 2049。 哦，都正常咁就係咯。 正路嘅，點都喺度嘅，即係上咗第二個禮拜啫嘛。都系第二个礼拜， 仲有好多人会睇嘅。 系，细人睇， 咁就好，第四位追龙。 喂，呢套喺度先神奇喎！喂，真系搞下搞下咧，都过一千万分钟。 但呢套 原本唔白嘅啫。 口碑咁 keep 翻喺度。 口碑就一定唔好啊！你问我口碑就一定唔好啊！你问我。 哦，但唔系话甄子丹啊咁，即系有突破。 系，即系有突破，但系就咁，啲始终都系即系一来即王晶啦，二来一来都系嗰啲嘛，即系娱乐嘢。不过而家 check 翻咧，其实上个礼拜票房都千四万啦，原来。 哦， 咁都叫做唔好，我都觉得 OK 喎。哦，又系算唔错喎，又系 OK， 又系死唔去喎，晶哥系咯。 但系咧，个口碑其实都即系普遍啲人都系觉得唔得嘅。 系， 系嘅，其实系嘅。 咁样， 你问我， 但又去， 因为佢正路嘛，佢都系正路嘢啫嘛。其实即系，虽然我话阿丹爷破格啫，但系都系咁啫。 好，好啦，咁啊，即系都，但系睇啊，有人睇啦。 系啦， 冇错。 咁啊，第五位《皇家特工金圈子》。 哦 ，OK， 话输咗俾追龙啊，竟然。 哦，咁其实都 系啊，呢个礼拜嘅，咁佢上耐好多，上咗成个几， 同埋佢场数都少成倍咁滞啊。 系， 我而家三千四百几万， 缩得好犀利，系 啊，缩成三千四百几万啦，咁啊努力紧啦，唔知入到十大啦，未必啦，搵紧，系啦 ，OK， 好，咁第六位， 下一套 系《逆权司机》， 哦，呢套当然劲啦，因为呢个始终有一定嘅政治议题啦，咁同埋听闻啊，就因为呢一个嘅即啱啱有某單事件又唔俾某個人入境咁嘅事件咧，就唔得講啦，係咪呢啲政治嘢？ 即刻又聯想到啊！ 會咁跟住又原來咧，大陸係全面禁咗呢套戲嘅喎，你知唔知？ 咁啊，咁後尾 有冇聽過？ 因為江州市係啊，我知唔打得㗎，你打江州咧， 都唔係想啊！直情呢套戲啊變咗禁斷話題討論都唔得啊！ 係啊 ，WeChat 都唔俾講㗎。 係啊，直情。搞到变咗小红维尼同埋呢个阿纪安咁啊，系啦，咁啊咦唔系喎，咁咪帮咗佢宣传咯，就 系 咁啫嘛。咁其实有啲人就话呢套 OK， 不过就都直拳大状好睇啲嘅， 好睇啲，有咁度讲。 但呢套就因为嗰个政治敏感同埋而家有个咁嘅政治封锁嘅原因咧，就反而令到好多人哇咁啊要睇下啦咁咯。 系啦，咁解啫，即都好睇呢套，不过就如果相对咁逆拳大状好睇啲，即系高层次都高啲。 咁但系点都可以一睇嘅呢套系咯，好，下一套。 下一套受够了，我要炒老细。 嗱呢套就係蒙面超人做㗎啦，係咪科石做㗎？係咪啊？係 咪 係 咯係咪科？我就唔識讀個字，科石係科石， 係科石就做嗰隻福士 創 投鬼嚟嘅，係 哦， 佢飛喺上面，即係 poster 見到上面嗰個啊，得唔得？即係夏威夷恤衫嗰個，係啊，就係疑似鬼，係疑似鬼， 原來唔係嚟㗎，係咁到底咩回事？我哋一陣講啦，而家唔使講咁多，一陣會講， 一陣講，冇錯， 一陣講，係啦係啦，好，跟住， 好，跟住就係呢個。冰封逃生 哦，上禮拜講過啦，呢出係 上禮拜講過啦， 即其實愛情片就啱啲，愛 情災難 啦， 係啊，係 啦，即係愛情片呢啲係 好 好 淡， 嗯好，下一套 第九位《愛情奴隸收》啊， 正常啊，終於呢個禮拜係啦， 哦而家先係正常嘅 ，OK， 而家先正常，呢個禮拜先正常，嗰日就因為中秋優先嘅，即係有幾日擠咗出嚟做咁解啫，係。 第九位都算好高㗎啦呢啲戏係啦。 咁啊睇佢做法啦好難講啊真係。 不過 有我問咗啲新同事佢哋覺得呢佢哋對葉念心係冇一直同冇印象嘅。即係佢哋唔會 喎。我驚佢話好 touch 冇印象。 係呀唔係廿零歲會喎。我問過啊，以前25至35呢個鬆嘅女仔，即係以前就係睇葉念心大嘅，佢哋覺得 touch 噶。但係你問翻而家，即係意思我都話有啲16歲嘅嘛，我有人翻工上字幕嗰個29日嘅九，即係講咗00 嘅。咁你話佢係睇舊嘅葉念心好 touch 咧，佢睇而家呢套 touch 唔 touch 先？ 係啦，所以就話我就話咁講，應該話新個輩係唔識葉念心，佢哋完全唔識咩叫 MK。 咁但係舊有冇睇翻佢而家新呢啲戲 咁我估有啲捧場㗎， 咁 廿歲 都仲 OK 望咯， 仲 得係啊！但係新嗰個唔識咧，但唔識咧，佢哋會反而覺得蘇麗珊會因為蘇麗珊入去睇，佢又唔會對高嶺有特別。 咁但係睇完出嚟，你覺得好唔好睇啊？個重點 我嗰個就幾有水準嘅，咁梗係插到反轉啦。不過我咁入得嚟，我依要做咁，梗係業內㗎嘛。 咁記得下一次捧阿 Steffi 嗰套打呢個空手道啊！ 空手道 啊， 唔知 冇錯，係真係 touch 唔 touch 係啊。 我恐防一阵啊，阿杜汶泽唔知会唔会教佢呢个 God Finger， 即系上次喺阿加藤英度学咗咧，好犀利啊！撩下汽水机会跌汽水出嚟，撩下个柜员机跌钱出嚟噶嘛，系咯，咁啊睇下佢有冇将呢一招传授俾阿 Stephen， 唔系 Stephen， 我想试下呢招啊嘛，我想感受下呢一招，咦做乜剥衫啊你噶嘛？啊！你唔系show下俾我睇咩角度？唔系，我招系由呢个猪筋抌咁呢个东方先西嗰招，你搞错咗啦！我一嘢揸爆个头啊！系嘛？系啊！咁呢套到时记得，等连带系要捧翻阿 Stevie 场先得噶。咁同埋仲有嚟紧嗰套乜鬼话？咩咩女士复仇啊？ 系冇错。 女士复仇冇错，火火十二月，哇！嗰度我期望喎，反而。 嗰度有，嗰度有，但系空手道你有冇期望？ 我其实有喎， 你有啊，竟然 ，OK， 好。 行家讲到好破格噶，唉，我都唔敢讲啊，真系。 我感觉就系佢哋越正经咧，我觉得仲好笑，系就系咁先死。我见到你先想笑，系。即系佢好正经咁，唔系讲好好笑嗰啲。 你先 发个先，反而仲好笑，仲好笑过搞笑，系。咁到时睇下点啦，睇到真系搞笑定唔搞笑啦。佢套戏就唔系搞笑嘅。 系。 好。好。 有冇？咁就仲有呢个第十位打死不离三妇女， 哇都仲喺度喺度， 喺度啊，好劲啊，二千几啊，而家打死不离，系啊，总之啊，几 好。其实有啲人已经系翻睇嘅，已经都唔奇。 就会，我估真系有几刷喎，呢套戏真系分钟唔出奇，唔出奇。 同埋 咁有咩登上 个 跌咗落 下 边嘅， 分上跌到去十三啦。我想讲嗰套啊，系啦， 边套咧？ 第一之国。 咁呢套反而系输俾阿科石嗰套啊？ 系啊， 佢得廿五场。 因为公道广场次争好远嘅，因为第一咧，第一真系得 MCL 嘅啫。 哎哟， 系啊，但系嗰套就都起码咩咩炒老细都起码啲鬼佬戏院啊，咩八部电中心都 入上。个戏名即系吸引到你啲炒老细鱿鱼咁。 一来啦，同埋嗰段啊叫做贴地啲嘛，呢套第一咧好另类啊，好疯狂， 好卡通片啦呢 件 事。 咁啊，阵间要讲 啦 呢套， 好睇好多。 咁一阵都会讲下啦，好唔好啊？一阵翻嚟直情讲啊呢两套先啦。 冇错， 好啦，好咁再望翻啲数埋，我哋开始讲啊，仲有冇？ 后边有套正常嘅，就叫《血色罗马》，就好鬼劲。 呢套 咩戏嚟？ 癫嘢嘅呢套，又系话重黑色。重达就讲呢个黑叫做咩宗教同黑社会勾结。 哇！喺哇！ 系啦，嗱够唔够够姜咧？反帝 呢个呢个 系啦，跟住即官教正黑市化都 够胆拍， 系够胆拍。 呢啲唔讲得嘅事实嚟， 系啊，就喺罗马发生，又搵到话系呢个梵蒂冈嘅，哇几够姜，咁咧。有句听嘅， 我话俾你听嘅， 佢话咩啊？上帝都冇情讲，道义大定银子大咁样嘅，哇！你睇下啲听几强。 欧洲片嚟噶啦， 欧洲片，欧洲片， 咁 系好似好得噶， 系讲英文 三级噶，三级噶，好得 嘅，讲意大利文噶咁。 应该系意大利文啦， 嗰 样有， 即真系讲翻意大利文。O K， 意大利文同埋罗马尼亚语系啦，即 系 冇错， 好写实噶呢啲真系。 劲啊，同埋攞奖啊，攞奖戏嘅呢套。 系 不过就香港 嚟嘅，即系故事嚟嘅。 故事系啊，唔系个片，唔系个片。 即系啲教父咁嗰啲咁 样。系啊，类似好鬼搭嘅，仲话有天主教内斗啦，政权内斗啦，跟住梵蒂冈银行洗黑钱啦，跟住性侵啊，天咁嘅神父性侵小学生嗰啲衰嘢。 哇！ 系啊，跟住仲有话讲佢点样个梵蒂冈同呢个意大利枕住有呢个政治交易，有钱银交易，跟住又有个黑社会屠杀咁样。哇！ 佢冇加埋外星人啊嘛？ 咁啊，爭 冇未有呢個，未有呢個， 未有山湯羅之威爾冇，係啦，最多攞只牛，攞啲西班牙啲牛啲內臟嚟玩咁樣。 我有啊，有啊， 唔係咁講啫，吹水嘅啫。我其實我未睇啊，因為我真係想睇啊。 有機會睇下咁，如果 係啊，即係我會睇嘅，即係下禮拜應該補到幾個。 好特。 係啦，但我夾唔到時間，係啦，因為真係好少。 中心定係唔係？定係嗰啲咩百老？ 百老電中心，借百老電中心。 第一個。 系啊， 冇办法，咁场次少啦，系咯， 好少啦， 一 日得几场 女啊，唔系，其实净系外语啊，唔系英文啊，都 系都过瘾咯， 即真系难啲嘅，真系难啲，因为真系你英文就算英文又系唔睇字幕都听得到少少， 系， 你讲第二啲话就真系唔睇字幕唔得噶嘛，大佬， 冇错冇错， 同埋你真系要完全睇晒字幕咯，如果你一睇呢啲外语片，冇办法啦，你英文有时睇佢唔睇佢都唔。冇即系你可以睇多啲画面，但系你呢啲唔得，一定要睇字幕。 咁可能都會影響咗大家嗰、那個即係嗰個興趣啊，入場 意欲。 即係你真係要好想睇先得咯，呢一出就係咯。喂，咁但係聽你咁講都正喎，呢出係 咯。 咁我諗佢原本個名都係咪都唔係英文㗎啦，都係啲。 佢 S 係意大利文嘅 ，S 唔知乜鬼，我都 即 係 唔識讀嘅，可能我哋 係一個字咁 嘅意思。但係 Gaddy 咁樣可能係。OK， 好， 好， 好，意大利文我哋就識嗰幾個嘅啫 ，Pizza 再 Gaddy。 意大利粉腸啊 ，Gaddy 食嗰啲嘢都係。OK， 好， 好， 係好。好，咁以上啊，香港嘅观众用佢脚同荷包去投票，咁你就依足参考嘅啫，就唔需要信晒，你可以嚟唔同嘅选择。好啦，咁我哋开始讲戏啊，咁唔鍾意穿桥唔鍾意听古仔嘅朋友就熄机。 冇错。 好啦，咁 你 有两套日本戏先啦。 讲两套日本先啦，先苦后甜啊，先讲先 讲 套苦先。 你觉得 讲到 苦套先，系啦。 系苦套先，因为苦套呢我表面拍 嘅 就系好科幻啊嘛，喂咁啊，喂地铁临跳落去，有人扑出嚟救，跟住查嗰个人个真相，佢话自己假设啦，佢识咗两嘢嘅，佢话自己陈小明，咁佢就即刻打电话去就同翻个自己几识得嘅小学同学讲，就话喂记唔记得以前有个陈小明啊？哇，我都冇印象。后屘 check 过就话唔系未咁快死嘅，佢就话啊三年级就搬啊，系咪搬三年级就退学嗰个陈小明啊咁样，咁于是咪查，咁后屘查到陈小明咧就真系个陈小明啊，但系就发觉原来唔系嗰个陈小明，原来佢系你当系。原来佢系陈大明，就唔系陈小明，咁叫非一非观众，系啦，非一非观众。咁但系到陈大明咧，佢再查，就原来就到中段咧，就话查到新闻就话佢自杀死咗嘅。咁于是就开始咧觉得佢系鬼啦。咁而男主角都深信佢系鬼嘅，但系因为咧佢嘅出现由头到尾系令到个主角咧开始俾咗正能量佢啦，又令到个主角咧开头好畏惧、好怕事，佢又识得。站起來啦，又令到主角咧本身喺職場上好迷失嘅，咁咧佢講個日本嘅職場文化點樣，哇做錯少少嘢俾個中級，佢都唔係高級喎，即係中級嘅上司又鬧啊，又侮辱啊，企度又冚佢咁樣，係啦，跟住唯一嘅依靠就有個大師姐。点个师姐扇佢，得唔得？即系拆装甲，最后咧搞佢条电脑，搞到佢做错嘢，即系直头系陷害，应该话系啦。咁总之即系讲到职场黑暗嘅，咁咧一直个有佢嘅存在，咁佢都到中段，即系讲紧中段咋，即系大概一个钟到啦，套戏两个钟啊，例如咁一个钟到咧，直头男主角都当咗佢系鬼啦、 嗯， 所以佢突然之间出现咧，佢已经唔再惊吓噶啦，开头都会惊吓嘅。诶，点解咁啱吓 鬼同你 O P 系嘛？都已经惯咗啦。 系啦，后期已经当吓当正系啦。咁啊，跟住就。由倾偈咩？我开头当即系英国杀啦，变咗开心鬼啦，即 系 好似系啦，爱情奴隶受嗰只睇法啦，咁样点解听听下咧，开始就到男主角开始就有啲蜕变啦，咁蜕变佢就决定就话最后就辞职嘅，经过讨论，咁啊即系讲佢正面地辞职，咁辞职唔系畏惧，辞职唔代唔屌逃避自己人生，辞职代表确立自己嘅方向，咁佢即系交出呢个好强咁样嘅信念嘅，咁最后咧就 keep 垮啦，又约咗嗰个男仔咧食早餐。食完早餐咧，我就去辞职啦。咁於是就叫个男仔等佢，好早嘅嗰时，即系七点零八点去个东京咁样。跟住佢就上去九点钟，佢哋平时要嗌嘅，即系去嗰啲 sales 咧。 哦，即系上去个天台度多龙多。 接近下去咪天台，即系喺个就咁原位企晒喺度，又要嗌。今日呢度第一阶段系乜？咁啊，第二阶段系乜？你哋要做到啲乜嘢咁样嗰啲嘅？ 多得 冇错。咁佢就嗌完嗰个操之后，跟住就走上去做我辞职。咁样即系又真系辞职。辞完职好开。开心咁样喺度行嗰下咧，男主角其实即系另外一个即系嗰个人咧就睇到嘅，咁跟住后屘上到间餐厅就唔见咗啦。咁唔见咗佢就觉得话从此消失嘅，咁佢就觉得系鬼啦。OK， 咁但系后屘咧就讲起一年后啦，即系有啲机缘巧合就去咗间孤儿院，就竟然见到佢张相。咁而叫张相咧，几夸得原来孖生兄弟。得唔得？咁嗱，陈大明即系头先我讲个名唔记得咗。陈大明真系自杀死咗嘅。咁但系原来呢个咧，即系陈大明系有个孖生细佬，同佢一模一样样。但系就唔系陈小明，即系你当住系陈大明二咁啦个名。咁而陈大明二其实由头到尾咧，由头到尾唔识男主角嘅。不过佢咁啱喺当佢自己最失落嗰阵时候，佢喺个地铁谂住跳嗰下，佢咁啱真系撞到，佢就见到佢个下场好似哥哥，佢就唔想有个人又跟佢咁样，咁于是就咩啦？嗱咁都令到佢燥底嘅，咁但系呢一段时间都系讲紧一个钟头零三个字啫，之后咧都好长嘅戏咧，讲佢咩咧就估唔到啊！香港人应该有感觉嘅，套戏系讲阿里阿图 吓。 咁樣咁啊， 基本上咧， 香港人係啦，香港人最想去嘅地方，阿老阿圖，咁佢係好強調，原來嗰人咧唔跟之後唔見咗佢嘛，嗰一年佢去邊咧？原來去咗阿老阿圖，佢係阿老阿圖入邊做義工嘅老師。咁、最後男主角決定都辭埋份工，就同佢一齊去阿老阿圖喺阿老阿圖嗰度教書， 咁基本嚟嘅呢度。 幾都你問我都有少少嘻嘻話，即係有係有少少投射嘅。你問我最後又講話，即係要接近大自然啦，即係總之要忠於自己嘅感覺同埋生活嘅目標咯，就唔好似啲即係啲行屍走肉上班咁啦。咁啊， 唔係其實 講出口嘅 意思好嘅，不過佢點解咁樣嚟去講嘅嘢啫？ 但你問我咧，我都算講得清楚啦。我咁樣講你都覺得悶啦、 啊， 你都就曬，咪係，但你咁樣聽你都科思，即係幻想都好悶噶嘛。你現場睇咧，哇！佢真係兩人三人一景啊！佢一係就喺 office， 一係就俾老細鬧完，又喺自己間屋嗰度啊，即係自己喊啊，跟住又翻到 office 又俾老細鬧。係 多幾個景嚟。 係啦，幾個景嘅啫，哇！不停講不停講，咁一場上司係鬧佢鬧成差唔多十分鐘。我悶到抽曬筋。 我覺得佢呢度咧，大概加插一段，佢係變咗身做蒙面超人科石，都會好睇少少嘅。 係咯，我真係即係佢寧願有啲 FF， 佢一路鬧下 FF， 話自己做英雄，咪即刻變科石咯。嗱，好痛啊！ 即係打個老細啊！ 系啦，类似咯，咁同埋佢科成，佢变身佢会晕啊嘛，系咪？佢咪唔系晕嗰个定咩？ 科成系变火箭头嗰 个。系啊，科成系，即系话史上最样衰无面超人啊，系嘛？系嘛？系咪嗰个？ 个我唔系咧，而家佢代替咗佢啦。 有啲代替，啱，即系低处未算低。 火箭头 啊，系火箭头，咁啊类似咯，咁啊哇，节奏慢系日本片嘅死症，但系呢套戏体现到。系啊，萬中之患。佢將萬 黑澤明係嘛？ 係啊，佢嘅萬係發揚光大。佢即係將缺點當自己優點拍。 其實唔係佢個題材嘅問題，佢個題材 係啊，真係唔係啊。同埋佢好地地鬼唔鬼唔係重點咯，但佢又成日將係啊，佢成日將個鬼定唔鬼我嚟識觀眾就當係重點主菜咯。但係我其實我想睇一個人點樣即係當代職場個作為一個人嘅人生啫嘛，同埋日本即係呢一代青少年點樣諗啫嘛，對於自己 嘅放翻呢個做個主線好睇啊！ 你扭啊，好叻啊，拍手！奖扭到个孖生细佬咁点啫？咁我使唔使颁个奖俾你？咁你唔好睇噶嘛，大佬啊！你同埋 我一发觉呢啲戏越嚟越 TVB 嘅啱。 系啊， 啲人就咁咯。我穿咗桥添，系做到未咧？电视其实阿周柏豪系其实唔系周柏豪嚟噶嘛，其实佢系就系佢细佬咯。 吓、 啊？哦，即系周柏豪嘅细佬。 就 系 你讲而家呢条桥咯。 哦， 其实佢系死咗个咯。Exactly 噶。 系啊 ，Exactly 咁。 咁咪真系 TVB 咯。而家佢哋而家玩緊嗰啲嘢係啊， 所以就話當代就係咁啦。往往我哋以前寫劇本咧，係要寫咗個大，即係叫大橋啦。個大橋係你有嘢想講喎，但係而家唔係嘅。而家調翻轉啲人咧，係諗情節先再諗主旨。咁啊冇主旨嘅，即係有情節就得㗎啦。做咩個？ 唔係其實佢有主旨，但係個主旨隱藏咗啊。 系啦，类似咯，咁佢净系讲情节嘅啫，即系情节只不过系啲表面嘅嘢啫嘛，即系哦佢点啊，佢点啊，死咗之后原来佢唔系，咁佢系佢细佬同佢唔系细佬喺观众立场其实一样啫嘛，唔系咯，你只不过扭扭落嚟都系边个啫， 冇帮助， 唔系咯，咁你搞 扭嚟做咩啫？ 系啦，失晒个方向咁样就，不过而家好多戏都系咁，最惨就 系，唔止系佢系咁，一阵讲到猎杀星期一 ，Exactly 又系， 系啊，又系， 佢本来好好嘅嗰个 issue， 但系唔知点解会扭到咗嗰第啲嘢嘅， 系啦，即系材料系攞得正嘅，即系买得新鲜鱼，但系唔知点解抌落去就当汉堡包咁炸，炸完变咗一年鱼柳，系啊，咪 窿咗啊， 呢只就大镬咯，系啊。咁我讲完啦呢套，咁所以我觉得就真系，除非真系好鬼中意个男主角啦，或者叫做啊好撑日本片，唔系呢套啊真系问水嘅啫吓，即系包你真系。 同埋亦都嘥咗个主题，其实本来个主题都几有意思嘅。 系啊，系啊。 其实佢个主题咪又系讲紧上次嗰个啊边鬼个咧，咪咩唔知发梦定乜鬼，咪走咗去旅行咁样嘅嗰度乜鬼嘢啊？我话唔好睇啲人话好睇嗰度咧，佢周围好多景去攞嗰度啊。 哦，西片系咩先？ 西片个男主角系啊， 大冒险系嘛？ 系 啦，大冒险，喂好睇喎， 个主题啊咪有少少似系咁。 系啊系啊系啊，寻觅人生方向啊嘛。 系 咯， 人哋一 开始 就要入题噶啦嘛，呢套点样兜咁大个圈先？阿老阿图啫。 系啊，老图啊，真系。 点解佢快啲就一半就好酷啊？老阿图啦嘛，或者开始冇攞依阿老阿图啦嘛。 但佢原来佢个头梳系有阿老阿图嘅，佢有个航拍。阿波呢度讲啊嗱，佢要赞咧，最后摄影咧，佢有个叫做航拍长镜头。嗱、唔少嘢，即系如果真系识揸航拍，你知佢有个河嘅贴水面飞，就经 個好似即係你知阿魯阿圖就好似亞馬遜咁啊，即係有啲唔係好多樹噶嘛，好多樹嘅河道，咁佢有啲樹有啲河道，咁佢飛到佢終於出到個海啦，然後一縮個喎，拉翻歪見曬成個阿魯阿圖。 哦，咁呢下嘢真係唔簡單。 冇斷嘅喎，嗱，你問我，你表面望落好似冇乜嘢啊，實情我估佢起碼練咗唔知起碼二三十次先飛到咁，因為佢河嗰邊好貼㗎。是啊，好貼樹啊，好貼樹，好貼河噶。咁、你要一路迂迂回回 S 型咁飛到最尾拉 Y 喎、但係拉 Y 最後見到成個島喎。咁你諗下架飛機幾大架？即係唔係普通飛機啦？哇！但係你練到咁靚，啲位貼飛得咁靚，仲要完全冇停頓喎、又冇執噶喎，即係好似 shot 咧 pan 得，肯定練咗好多次㗎。你即係呢啲鏡頭啊，即係一鏡難求、 都拍咗好多次啊，可能。 係啊，分鐘搞幾日㗎呢啲真係。係啊，你觀眾睇覺得好咩嘢？ 嗰個陽光啊，各樣嘢咧，咁 係啊，啱啊。 啊！個色唔啱咁樣。 係啦，你個時差你又唔可以黃昏飛喎，你一定要正。 除非你 一日得個個零幾個鐘 啦，咁啊唔可能咁講。如果佢肩拍咧，這個真係唔簡單。 係肩拍，佢我嚟做 ending， 咁佢個頭就係咧個 Y shot 嘅草原，就大家都唔知咩事，全部低下，就有個小朋友就同緊阿無面超人阿 F 講嘢嘅，咁但係嗰時未知道 F 啦，即係趁個 VO， 咁嗰把聲就一路喺個草原度行，咁但係佢講啲嘢好即係好唔明佢講乜，佢話咩人生要點咁之類，咁然後先出個字幕嘅，咁原來呢個 shot 就接翻最後 ending shot 咁解啫，即係都係嗰度已經係阿魯阿圖嚟㗎啦，就咁啊，咁 有時咧呢啲景咧自己唔拍咧，可以同 National Geographic 買嘅。不過呢樣就應該唔係啦，不過意思就係有時係會，有時啲戲有時佢可能實喺城市咁影一個空中景，有時係買翻嚟嘅嗰啲，因為佢冇需要自己影噶嘛。 會，一買 footage 嘛， 係啦，你好多時嗰啲突然間話香港咁嗰啲，佢係香港咩？佢個大 shot 喺香港，跟住影個廠景嚟，咁嗰個大 shot 肯定買翻嚟噶。 係，冇錯。 即有嘅西片都有啲美嘢嘅。係 啊。 不過就呢套應該唔係嘅，如果你話佢都有配合翻啲演員嘅，咁嗰個就應該自己拍。咁拍攝上嗰樣嘢其實日本人唔係好渣嘅。 咁睇得到佢咩嘅？ 即係佢有啲特技就唔係咁同我哋會有距離啫，但係你話拍得靚其實佢唔渣嘅。係 啊， 拍得靚唔渣嘅，美術 技巧佢哋高㗎。係啊，攝影技巧高㗎。不過 香港都唔渣，香港美術都唔錯㗎，其實。 係。 其實港產片美術唔錯㗎，係啊係啊，真㗎呢樣嘢，係啊，好係啊，個水平唔低嘅。咁所以咪呢套係可能捉錯咗啲位啦，我不打話齋做咩扭嚟扭去啫，係咯，個主題其實本來唔 OK 嘅，係咯，點解用嗰個人其實有冇死變咗係個主線咁，做乜鬼嘢啫，真係嘥咗套個古仔啦，可能。好，咁好啦，咁下一套啦，呢套你好睇喎，呢套 係啦，先苦後甜，呢套啊真係甜啦。甜位啊，當然唔係話真係借啲鹹濕嘢嘅，咁嗱第一佢都有女嘅，嗱估唔到喎，第一節角 鹹，係啊。 是不是喊的不是喊的第一支角啊照計入面就講起一個精英教育底下的一個高等學府就話全民即係佢故事入面咁講啦呢等學府呢就即係你當係高中嚟嘅啫佢之後就升大學嘅就話如果喺入面做到學生會會長就8/8未來會入到去做政務官咁而咁多屆佢漫即係呢套戲咁講咁多屆嘅日本首相都係來自呢間中學嘅咁講佢咁講咁直升咁仕途得意咁所以呢咁名校呢就而家喺政界上面嘅所有高官嘅子弟呢都夢想要考入去呢間學校咁但係入去又好難嘅即係真係要成績好勁先入到去嘅咁喺咁樣嘅設定入面咁男校嚟嘅咁話 好多眾多嘅即係小說或者咩裏面呢都傳說有一間叫帝都大學嘅嘢㗎嘛 係咁呢個係而家佢叫海王好似海王定咩呢 系咁呢個當然佢唔叫呢個名字，但係其實好多古仔都會用帝都大學。 係啦，即係 其實帝都係唔存在喎，現實。 咁你肯定啦。 但係好多作品都會有嘅，即係 都有。 林嘉麗佢 即係當一個精英啦， 就係帝都大學咯。 冇錯，佢叫海帝啊，海帝高校啊，屌屌屌 即係佢。 咁啊，但 係作咗間 啦。係啦，自己作間。咁啊，但係知道你係男校嚟嘅啫，咁點解我話甜咧？嗱，男校入面全部靚仔靚女一定緊，唔係靚仔係緊嘅啦。佢得一個女主角嘅啫，咁當然都有個男主角個阿媽，但係阿媽就好大年紀啦。咁啊出嘅啫，都唔多戲嘅。 佢係男校嚟嘅咩？ 男校嚟嘅，即係呢間帝高全男仔， okay. 全部型嘅，即係乜批嘅男仔都有。咁但係得一個女主角，個女主角就不得了啊！嗱，我當年你知道都話冧肥環嘅啦，啱啱呢個啊青出於藍啦。 點解咁肥啲？ 好趣，唔係，真心趣嘅。呢個叫永野牙郁啊，話個名都佢嘅 主流殺手。 永野牙郁，咁你去 Google 查下，哇，睇相都扯。佢就叫做唔知都前兩年前嘅寶礦力小姐咯，佢又拍過寶礦力咁咯。咁跟住，總之啲相又好鬼正嘅， 青春陽光， 好飄啊，係 嘛？ 好有仙氣嘅，即係仙氣女嚟嘅，即係嗰啲咧眼大大好正。 點解佢有個女生嘅咁奇怪？ 因為咧啊，個男主角一早青梅竹馬已經同呢條女有即係愛上啦，即係已經係兩個係好永不分離嘅愛情咁樣嗰只嘅。 咁 但係當然成套戲你記住啊，個氛圍啊呢套戲其實就好鬼古怪。嗱，你話佢係笑片肯定嘅。佢係有啲位，好多位佢都係個目的係要引你笑。咁、 哦、 但係你話佢係真係就咁拍個笑片，佢又唔係喎。佢、 okay. 啲笑位全部係串緊你而家嘅政壇喎。 哦， 咁套戲其實係一套叫做表面就係校園片啦，但係佢係 cos 政治片嘅。 咁 因為條 香港應該睇 啦，條大橋咧就佢係選學生會。咁但係選學生會咧，佢又講到個制度就一定要分黨分派。咁呢個講到出口就已經擺明就係民主黨。系啊，边个就摆明自民党执政，自民党嗰边咧就系保守。咁另外仲会提倡咩啊？提倡咧咩？我哋要拨款俾体育嘅校队。咁呢个咪即系讲紧拨款分地咯。 唔系老举，老举系鸡。 系啦、啊，咁跟住仲话啊，类似咁啊，跟住仲会得到体育嗰啲学会啲人支持，咁啊即系军阀嗰啲咪即系军队支持咯。咁即系拨款扩充军地，跟住嗰边又会讲咧要借助外边嘅势力，咁啊即系借助美国势力咯。咁全部将呢啲隐喻 咁点解香港唔怕咧？点解香港要调翻转要选老顶咧？ 系啊，即系 唔使选老顶啊！香港咪选学生会咁咪就啱晒咯。 咁咧好搞嘢，咁但系咧當然就你咁樣搞佢就全部用啲即係個嗱佢個演繹都誇張嘅，即係一定係誇張。咁同埋就往往有啲佈景佈局上都好鮮明嘅，即係譬如有啲色撞都好深，好鮮色嘅。咁而啲人咧嗰啲角色都好叫做好漫畫化嘅，即係可能有一個就拉 誇張噶嘛。如果你睇個 p o 因為佢呢 係啊，佢係咁嘅，佢有啲型嘅， 拉眉好粗噶嘛， 冇 辛苦咁噶。 冇錯，咁佢但係佢你睇落你就知啊，佢一定要做到咁樣呢啲叫做比較戲約式同埋誇張演繹咧，到佢做一啲好諷刺日本嘅嘢咧，你先有效果嘅。 本身係咪係啲好似少女漫畫咁嘅咧？係咪佢哋嗰啲？ 咁啊唔係，咁啊唔係，肯定唔係，佢唔係少女，佢應該係似，我都有啲似道中嘅，真係你問我。 佢啲造型， 道中嗰只， 因為佢嗰啲樣係好。但道中系样衰噶嘛，但系佢哋 咁啊嘛，系啊，咁啊系，佢又唔系样衰嚟嘅。 咁你嗰啲粗眉大眼嗰啲样，都唔系嗰啲少女漫画入边嗰啲男主角嗰啲样。 但系佢应该咁讲，呢套又有啲人话佢系啲妇女睇咧好冧嘅，因为系唔系讲漫画，唔系讲漫画，讲电影啊。因为电影佢就话揾咗咧，即系依一个日本叫新啲啦，即系唔系再睇嚟睇去咩佐藤健啊嗰扎，咁啊新嗰扎嚟计咧，颜值最高嘅演员就挤晒嚟。咁、 哦、 全部唔係型又碎， 咁你 唔係碎 男主角啦，咁都係面超人啦，咁就 男主角又係冇超人啦，男主角真係特別喎，冇錯，就係叫做管田將輝係嘛，係嘛，將輝係啊，耕田將輝，咁另外仲有野村周平、竹內良直、間宮長太郎同埋志尊純，嗱志尊純先奇啊，志尊純咧亂到咧入邊咧，佢就有少少咧同男主角嘻嘻嘅個感覺， 咁嚴重。 玩呢啲嘅，但佢係無傷大雅，唔會話嘴嗰啲，即係你當個男主角就一心一意鍾意嗰條女啦，咁嗰條女又好靚嘅，又係即係校花級嘅，咁但係唔係同一間學校啊，因為佢哋佢男校嚟㗎嘛，咁佢又要偷雞過去約會佢咁 樣。條女啊， 得一條女啫，咪就嗰條女，來去得嗰條女啫，就係、 是。又要偷雞？ 唔係因為佢喺佢男校，佢唔嚟得㗎嘛，唔可以有女仔㗎嘛，嗰間男校。系、 哦、 啦，咁佢 女仔偷雞入嚟， 唔喺嗰度讀男校噶嘛，佢第二度嘅。 喺我等間校頭點會喺男校度讀嘅咧？佢 係啦，所以佢唔喺嗰度讀嘅，但係佢成日出現嘅。 咁 雖然佢喺度讀，係啊，佢嘅存在感好強。咁因為佢都要俾我哋睇噶嘛，唔係借女睇咩？咁我哋仔啊，真係全程及住條女。咁條女全校服、全短裙， 仲要條女其實講佢好搞嘢嘅，佢一開波就講佢個定情位咧，其實個應該話個男主角矛盾位咧，男主角其實鋼琴好叻嘅，同埋佢係遺傳咗佢阿媽鋼琴家嘅基因。咁阿媽就話佢咧八年難得於一遇奇才，十歲就已經攞十級琴啦。咁一彈鋼琴，啲女就圍曬喺度睇嘅。咁我條女就已經因為彈鋼琴已經同佢私定終身啊，好冧佢咁樣啦。咁但係咧，佢就因為彈琴太懦弱啦。咁老豆其實已經好勁啦，佢老豆就你當啲外務省嘅。嘅副官啦，即係都第二把交椅外務散咁樣，咁啊，梗係有嗰啲典型日本嗰啲嚴婦啦，咁啊打架咯，我哋男人唔好彈琴啊，咁跟住總之細細個唔俾佢彈琴，但佢唔偷彈，咁但係就最後跟住又冚佢又成咁樣，咁跟住後屘有個位咧，就講佢又俾啲僆仔蝦，咁喺蝦咧，咁佢同年嘅呢個女仔咧就另外有個角色啊，得唔得？有個即係又揾個同年嘅女仔飾演，佢一搭膊頭，哇個鏡頭一縮過啫。嗰條女一個旋風腿，踢頭好靚嘅嗰腳，得唔得？咁一踢嗰下咧，嗰條仔已經飛咗去啦。咁一摔過喎，哇！全場堅蛙言嘅嗰個女仔咧，後屘我查翻，咁佢都係一個演員嚟嘅，得唔得？咁係一個童星嚟嘅，但係就好標誌，即係個樣咧。如果大過咗，即係都不得了。 你唔好咁講。日本嗰啲再一大个都走晒样嘅好多咯， 肥环， 唔系肥环算唔走样噶啦，佢算 O K 嘅， 佢走身形嘅，佢冇走样，走身形 第二个样啊，你唔认得噶，直情 系 肥环都仲认得， 都仲认得，涨咗啲啫，涨翻啲啫， 佢涨都冇事嘅，佢肥咗啫嘛，佢唔肥 O K 噶，嗰啲成个样都变埋啊，成第二个人嚟啊，好多已经系。 咁就咁啦。咁嗰咁佢又話個女，即係個呢個女主角原來就話，因為個男仔又比較懦弱啲，又成日俾人蝦。咁個女主角就係話跆拳，即係空手道高手，就幫佢保護佢。 女反而係打得嘅，係 啊，打得嘅。 大個咗就冇再 show 佢打得呢樣嘢啦。 又大家估唔到，最後又係因為有一腳。 有 咁嗰句又踢得好靚嘅，咁啊真係贏咗嘅，同贏咁啲手臂呼應咁咯。咁我講翻先，頭先話童年版本飾演佢嗰個女仔個演員叫安藤美優，咁啊大家可以值得關注啊，因為佢個樣都係十二三歲，我估好快就大啦，過多三四年得唔得？咁而我話好不得了個女仔咧，先氣好勁嗰個咧就叫永野芽郁啊，咁呢兩個又可以 Google 下啦，包你嚇死嘅啲相，即係正到啊。咁啊套戲就咁啦，咁啊成套戲咧好胡鬧嘅。你問我入面啲橋咧，好少學計嘅。 咁點解會好睇咧？既然係咁， 好睇又臭得好笑，同埋佢就因為要做到咁瘋狂。當個男主角一做錯事，佢真係跪低就，我願意為你舐鞋底，佢真係舐。嗱、哦，如果你好認真拍， 好漫畫、好動畫喎。 係啦，你如果好認真拍，你唔會加咁情節啊。但問題你一舐嘅，佢真係舐喎，佢堅舐喎。個鏡頭影住佢真係舐個鞋，而嗰個人舐完就話好啦，咁我原諒你。咁其實係好抽緊日本政治個生態嘛。即係一定要做呢啲，特登要做到咁浮誇，然後愛嚟你拍出嚟，然後其實是串緊你個政治個醜，係啦個醜惡咯，好多呢啲落咗好多。即係如果呢個數彩蛋，我估佢句句都有。 咁講真係香港要學下拍呢啲啦。 係啦，高嘅。咁但係高咧，開頭都胡鬧鬧，到最後佢真係選啊嘛。咁佢其實條橋咧，佢就話未來佢啊，因為佢而家入到去啊一年級啫嘛。咁一年級梗係冇得做三會會長啦。咁佢就二年級就做嘅應該。咁但係一年級咧就話，往往就係話全咁多屆嘅學生會會長咧，一年級佢就會揀翻第二年級嗰個候選嘅學生會會長嗰一派咧，通常都會揀啱嘅。只要你一年级揀错呢，到你第二年级你冇可能做会长㗎啦。咁所以呢第一年级揀边个係好紧要。咁佢开头梗係揀咗民主党，你当即係自民党啦，執政党啦你当下。咁但问题后咩執政党入面有腐败，同埋佢会贿赂人哋。即係贿选。咁啦就等你俾钱。 贿选。 係都系俾钱。咁但佢又表达呢，当你俾钱呢样嘢呢，发觉俾得一间佢就放风出去就要打呢个 internet。即係你當打情報戰，咁啊變咗佢俾得呢個學會，譬如俾咗呢個田徑會，原來俾咗10,000蚊，咁啊跟住佢同水嗰邊講，喂田徑收10,000，你收5,000啫喎，咁啊跟住咁樣搞到佢又唔夠錢，咁啊又搞到入面有啲撕裂咁樣之類，即係佢又帶出咗即係貪污點樣無止境嗰種惡性循環，過癮嘅。 即係佢用學校嚟玩過癮啦， 係啦，同埋佢入邊有啲小學雞咁玩嘛，佢未必借俾錢嘅，可能係俾個寫真集。咁但問題佢個限量寫真集俾得嗰一個咧，跟住交過嚟之後煲穿， 即變咗佢搞得嚟又好笑。 係啦，好笑得嚟，佢其實抽緊水嘅棍啊嘛，佢句句都係噶，好鬼正嘅。 即係真係蛇齋餅種有咩好笑啫？ 係啦，你要搞笑講你個。 包裝得生動，你就差好遠啊嘛。咁啊變咗好幹嘅，咁啊跟住總之揭垮，咁啊大家都理解啊。咁佢啊本身入咗叫執政黨啦，咁但係後屘咧退棄佢嘅執政黨，哦、用完即棄嘅。咁、哦、佢自己咧知道自己如果跟住佢，就算佢選到，我都冇揾他， 冇用。 於是佢自己決定就嗱點咧喺政治嚟計咧，就揦佢啲情報過檔過隔離。咁、你係咪好抽啊？成件事咁啊過檔隔離嗰個邊個咧？隔離嗰個咧智障嚟嘅，話講佢係一個咧讀緊中二，即係高二，即係等於而家 form five 啦。已经是日本那些象棋那些冠军、不是冠军，就是那些象棋那些棋士可以就是搵钱那些，就是代表会有智谋。那个样子呢还是很柔弱的，四眼的，但是呢你当他是有些心，有些 诸葛亮啊， 是啊，诸葛亮啊，就好像是侍行者二那个陈豪那样，那类啦，那就是一些智谋型，表面很斯文，但又都很心狠手辣那样那些东西。那跟着后面嘴埋他，那揭垮，最后就算啦。那么结局就呢度都唔算好扭巧嘅，因為佢又會塑造咧喺佢一年級，佢不嬲個死敵嘅、那個男主角，個死敵咧，宿敵嗰、那個宿敵咧就喺佢老豆年代，即係佢老豆嗰、那個宿敵嘅老豆，兩個老豆都已經死敵㗎啦，係啦，咁但係咧喺老豆嗰輩咧就阿男主角老豆輸咗嘅，所以就成世人抬唔起頭，但係爭一票啫。得唔得？佢當年咁啊，但係就從此就成個人生佢都抬唔起頭。咁但係到而家下一輩啦，估唔到咧個佢個死敵咧就係菜鳥嚟嘅，即係冇料到嘅。得唔得？咁啊貪威識食啊，又群邊啊，喺度即係總之冇文望，衰衰。咁佢反而塑造有個民間英雄嘅，即係喺一年級生入邊就係靠真係考入嚟，唔係靠關係。同埋就話講佢運動又叻，讀書又叻，個人又高大，又好打得嘅。咁一個但係就窮家子弟嘅，即係冇家底嘅人。咁佢反而就因為太平凡啦，反而成為咗一年級嘅風頭等嘅。咁、那、嗰個人咧，佢冇野心嘅。咁但係冇野心咧，佢、那個男主角已經由見到佢嗰陣時已經覺得佢係未來第二年級嗰時最大嘅對手咯。咁、所以最後咧，去到二年級咧，佢哋係三個人一齊選嘅，就係、是、嗰個菜鳥。即係佢個宿敵啦，加自己就同嗰個人咯。咁有個咁嘅三方關係，咁呢個我覺得都入到咯。 即係你意思嘅故事，佢唔係就係講一年嘅，淨係講 兩年。但係問題佢主要係講第一年點、樣扭橋，最後咧係嗰個將士贏，即係呢度都劇透啊。將士贏咗嘅最後，咁、而贏得係好精彩嘅，係贏到扭橋，同埋有個叫做咧水母事變，好好笑。即係本身劣勢嘅嗰個智障，但係扣咗一系列嘅嘢。其實就佢喺個操場度跳舞嘅啫，咁但係咧，佢將個跳舞包裝到好有象徵意義，有搖旗有成，咁跟住咧，透過一輪嘅網上吹噓咧，就將呢件事變咗個叫水母事變啦，咁即係包裝到好歷史事件咁樣，咁但係幾好笑嘅，總之就最後就揭垮贏得精彩，贏咗。咁贏咗之餘，入面亦都因為佢又講即係執政黨嘅腐敗，咁佢就自己入面有人有人無間道。即本身佢應該贏嘅票數，咁但係發覺有人無間道，最後就輸咗，咁最後就智障嗰贏咗啦。咁但係最估唔到就個結局就最後就係到，因為講一年級先，一年級嗰陣時咧，最後到佢哋係相同票數，即係意思嗰個執政黨同埋嗰個智障嗰、那個，即係唔係智障，即係嗰啲智慧嗰、那個，即係智慧嗰、那個。咁兩個同票數咧，咁而到係個頭先我講話一年級嗰個英雄嗰、那個，即係好大隻嗰、那個嚇。嗰、那個佢最後投嗰一票，你又想投邊個就邊個贏嘅？ 哦，即係丟車啊， 係 嘛？ 係啊，但係佢最後估佢唔到，佢冇投票，佢白票 棄權。 咁白票咧，根據規則就由翻上一任嘅學生會會長阿曬邊個係就邊個。 哦，咁啊，丟車要學下嘢啦，下次係 啊， 應該 永 繼落票， 梗係唔投啊，係咪先？咁啊，所以咁樣贏咗民望定唔知點咁樣，總之扭一扭咁，最後就係個即係嗰個騎士，即係嗰個捉棋叻嗰個就贏咗嘅。咁啊，贏都贏得精彩嘅。咁後屘贏 咗輸咗嘅。 主角咪冇輸，唔係嗰個咁主角依刻冇輸啊，因為主角係後屘係呢個騎士嗰邊噶嘛。 哦 ，OK， 佢 係啊，佢贏咗嘅。 OK OK， 冇錯。咁但係到一年後啦，一年後就三大就戰啦。咁點咧？咁呢度啊，嗱，你想唔想我詳細講？ 講埋都冇所謂啦，冇人睇啊。 嗱，佢特別個設計係得意嘅，佢唔係一張票，嗱，佢以往就係投票。就咁指，即係佢仲要明票，佢會唱票即係由一個咁，同埋以往咧。以往佢係串翻日本㗎，佢係串翻日本咧未變呢個制度嗰時候，佢行緊比例代表制嘛，同埋佢係代議士幫手投嘅，即係一個人代表一個會，譬如我代表田徑會，咁我田徑會就代表曬田徑會，我就投。 咁但系问题就自从个智慧上年即系一年嗰阵时咧，智慧嗰个赢咗之后咧，佢嘅口号就系话要全部学生投票， 一人一票， 系一人一票，咁啊就呢个政纲胜出嘅。咁所以到阿男主角同阿而家呢个呢即系到去二年级嗰阵时竞争就系一人一票啦，一人一票啊。咁一人一票咁点投咧？佢又调翻转，佢又唔系用票去投喎，佢喺个球场度界咗三条线。得唔得？然后你就限时两分钟，你企翻个位，两分钟之后企最多人嗰个就赢咁样嘅，得唔得？咁佢用呢个制度，咁你唔好理佢点解啊？但原来好有缘，好正嘅个设定，就因为咁嘅制度咧，当佢最后出现同票啦，又系。即係又係咁啦，男主角同嗰個即係好型嗰個叫做民間英雄，我哋當民間英雄咪同票數。咁同票數咧，隔離好多個菜鳥宿敵噶嘛。個菜鳥宿敵其實手執咧，佢嗰邊有譬如300票，呢邊有300票，個菜鳥得15票啫。 嗯， 係得唔得？咁呢段時間菜鳥喺關鍵嘅最後半，即係我諗都有一分鐘啦。咁啊菜鳥就諗住菜鳥雞過嚟幫拖，咁啊梗係會反。去啊民間英雄嗰邊嘅啦，點樣去完民間英雄嗰邊咧？佢再行埋過去啊男主角嗰邊。咁原來佢就話：，唉，雖然係宿敵，但係問題我都想你贏，因為咧我係你嘅宿敵，你都攀到咁高，我都唔會差得去邊。咁我寧願用未來揾時間打你咁樣，咁啊即係打低你咁樣，咁啊描述都有啲情義。咁啊變咗咁鬼好鬼有友情建立咁樣，跟住諗住就咁贏啦。咁啊變咗冇柳橋啊。咁原來到最後臨出嗰下。臨 ending 完宣布嗰下，男主角自己跳咗埋，因為嗰時就佢行咗過去就相差，咦？我都唔係好記得喎，兩個行過去，啊係啊，嗱，佢行咗過去之後，男主角就啱啱多佢哋嗰邊一票， 哦， 咁上下啫，即係你當301-300啦，即係如果嗰兩個行咗過去，咁到佢結構性嘅咧，即係結構到行。嗰下咧，阿男主角最後嗰兩秒咧，佢自己跳咗埋去個民間英雄嗰邊，得啦。咁佢變咗自己，咪變咗300咯，隔離咪變咗301咯。咁啊，隔離贏咗， 得啦。要咁 咧？係啦，咁啊，呢個差唔多 ending 噶啦，開始接近播字幕噶啦。咁跟住佢又係噏一輪，又 keep 誇，又話其實有咩？我覺得就因為呢一代應該係選個民間嘅人出嚟，好過好似選我哋呢啲咁嘅貴族。反而我是愿意未来以我贵族身份扶持你，咁你嘅理念同我其实相若嘅，咁我宁愿咩即系类似咁样结盟咁之类咁样啦，咁啊赢尽掌声嘅咁样结跨，咁啊跟住就完嘅差唔多，咁最后咧先讲翻条桥，点解咧？原来当佢临30秒嗰下，其实嗰两个本身入咗去，佢先变301噶嘛，嗰两个系谂住最后嗰几秒咧走过隔篱嘅，得啦，咁佢当佢走紧过隔篱嗰下咧，男主角睇到。咁佢即刻喺个心里边嘅智谋就话：如果佢走过去咧，咁啊即刻我就输。咁我既然都一定输，不如我自己 跳槽。 系啦，我自己跳槽赢咗声望，咁即系尽显政治嗰种智谋，同埋佢自己嗰种即系点样为即系为求胜利不择手段，明知输都仲可以 系嘛？应该拍三套系啊，希拉里系读紧 U， 喺林顿都系读紧 U 系嘛？ 系啊，类似。 Donald Trump 原来都系同啲同学系嘛，系嘛，喺嗰拍呢套系嘛。 咁咧扭翘佢扭得正嘅，因为我咁样讲。 喺学校已经发生咗一次噶啦，嗰个选举。 系啦， 应该咁样拍一次啊。 系啊，出嚟个效果又好鬼好，即系同埋我咁样讲咧，我讲到白晒，你梗系好似冇乜悬念。但系到场睇你又发觉你话唔知做乜，点解咧？咁啊，最后原来有解。 咁我想象到佢好漫画咁样做出嚟，好睇嘅。 系啊，好睇噶，好睇噶。咁 咩 成套戏爆笑？ 地求生啊嘛，即系点样反败为胜啊？点样？ 系啊系啊。 点解明明系输，点解其实系赢啊？呢啲其实佢哋咪谂得好好嘅。 系啊，佢砌得好正嘅。 咁呢个我谂真系都几怪嘅、那个古仔，我谂系个发行唔识 sell 啫，系咯，佢应该攞翻啲香港政治嘢嚟 sell 下咧，可能就分分钟超越呢个逆权司机噶啦，可以。 咁啊，类似啦，咁啊，总之入边，如果你话啊你嫌复杂，你唔睇呢啲，咁你纯粹睇佢啲入边啲笑位，咁佢又正常。二次元會玩嘅少位都會有玩咯，即係玩賣萌啊，又會玩羅莉啊。 嗱呢度等於香港拍到香港北打拍翻到啦，係咯，有啲長毛喺裏邊走嚟走去啊，咁啊係嘛？有啲好長毛嘅學生，有啲油雞啊咁走嚟走去咁。 有啲光體啊咁樣。 系啊，咁啊类似咯。咁但系你话讲颜，即系讲靓仔、靓女啊，得过啊，不算。系啦，做咩有齐嘅？咁而且又咁讲，